血巡留在心里，上帝来不及赋予他旅途的意义。若一切 我爱你，你时常将我做配合，但你与我这个程式只给我培训。情与爱太过复杂，我要太多喘息，但你爱我的以后不会太过忐忑。当拥有的时候又接近放手，上万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，如果是现实我会选择把握现实，在你的世界里面我会选择慢慢自由。致命的世界永远好动带着汗，过去没时间迷惘，爱情错过却不可，再从开始走到结尾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于想要那个你又有谁可以劝阻。为要 F4 总有变数，最普通的距离世上变薄，爱慢春天散落每个季节的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过程差得过衰老，因你出身逼出佢嘅眼睛，佢再牺牲佢嘅率真改变佢嘅眼镜，戴眼镜嘅佢明白波珠解决唔到逃避，要长大要负责任，缩短两个人嘅距离。梦里学会感慨，你亦放肆你的爱，用力转载，越过比赛为我掩盖，都因为爱。

却好好生活。

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，头发在枕着他自己，呼吸在挑剔空气，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 他的恋人，多像是曾经的我们。